汉书卷32，张耳陈馀传第二。张耳，大梁人也。少时即魏公子无忌为客，常亡命游外皇。外皇妇人女甚美，拥奴其夫，王抵复客。复客谓曰：“必欲求贤夫。”从张耳，女听，未请绝，嫁之。女家后奉及耳，耳已故至千里客，唤为外皇令。陈馀，亦大梁人，号儒术，由赵苦行。妇人功成事，以其女弃之。余年少，傅氏耳相与为文景交。高祖为布衣时，常从耳游。秦灭魏，购求耳千金，余500斤。两人辨名姓，俱之臣，为李监门。李常以过吃鱼，鱼欲起，耳射使受吃，力去耳属之曰：“使吾与公言何如？今见小辱，而欲死一力乎？”于谢罪。陈射起击至陈，耳于上腋射，射及左右生平，硕闻耳于弦，见大喜。臣豪杰说射曰：“将军披坚执锐，率士卒以诛暴秦，复立楚社稷，功德宜为王。”臣射问两人，两人对曰：“将军瞋目张胆，出万死不顾之计，为天下除残，今使至臣而忘之，使天下思，愿将军无望，即引兵而西，遣人立六国后，自为庶党。如此也无骄兵，诸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，则帝业成矣。今独望臣，恐天下谢也。”射不听，遂立为王。尔于赋税陈王曰：“大王兴梁楚，务在入关，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常游赵，知其豪杰，愿请骑兵掠赵地。”于是陈王许之，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尔于为左右校尉，与卒3000人，从白马渡河至诸县，说其豪杰曰：“秦为乱政虐行，残灭天下，北为长城之邑，南有五岭之戍，外内骚动，百姓疲弊，投贿积敛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众以苛法，使天下父子不相聊。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唱使，莫不响应，家自为怒，各报其怨。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卫，今以张大楚望臣，使吴广周文将卒100万袭击秦，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豪也。夫因天下之利而攻无道之君，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，此一时也。”豪杰皆然其言，乃行收兵，得数万人，号武信军，下诏10余城，于皆城守莫肯下。 乃引兵东北击范阳。范阳人蒯通遂其令徐公降武信军，又遂武信军以侯印封范阳令，欲在通传。赵帝闻之，不战下者30余城。至邯郸，耳余闻周章军入关，至西阙，又闻诸将为陈王殉帝，多以谗毁得罪诸，愿陈王不以将军而以为校尉，乃说武臣曰：“陈王非必立六国后，仅将军下诏数十城，独借居河北，不忘无以镇之。且陈王听谗，环抱恐不得脱于祸，愿将军无失时。”武臣乃听，遂立为赵王，以余为大将军，而为丞相。使人报陈王，陈王大怒，欲尽族武臣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相国防军谏曰：“秦魏王今又诛武臣等家，此生一秦也，不如因而贺之，使即引兵西击秦。陈王从其计，喜系武臣等家宫中，封儿子敖为成都军，使使者贺赵，促兵西入关。尔于说武臣曰：‘王望赵非楚邑，特以计贺王，楚以灭秦，必加兵于赵，愿王无息兵，北训燕代，南收河内以自广。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代，楚虽胜秦，必不敢制赵。’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息兵，而使韩广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张衍略上党。韩广至燕，燕人因立广为燕王，赵王乃与尔于北略地燕界。赵王见出，为燕军所得，燕求之，欲与分地。使者往，燕者杀之，以故求地，尔于患之。有饲养卒谢其射曰：‘吾为二公睡焉，与赵王再归。’射中人皆笑曰：‘使者往十倍皆死，若何以能得王？’乃走燕壁。燕将见之，问曰：‘知臣何欲？’燕将曰：‘若欲得王耳。’曰：‘君之张耳陈余何如人也？’燕将曰：‘贤人也。’曰：‘其志何欲？’燕将曰：‘欲得其王耳。’赵卒笑曰：‘君未知两人所欲也。夫武臣张耳陈余仗马锤下赵数十城，以各欲南面而望。夫臣之于主，岂可同日到哉？故其事初定，且以长少先立武臣，以持赵心。今赵帝已服，两人亦欲分赵而望，实未可耳。今君求赵王，念此两人名为求王，实欲焉杀之。此两人分赵而望，夫以一赵上一焉，况以两贤王左提右妾，而则杀王灭焉亦矣。’焉以为然，乃归赵王。 养足为欲而归。李良已定常山，还报赵王。赵王复使良略太原，至十邑，秦兵色景行，未能前。秦将诈称二世使，使魏良书不封，曰：“良常是我，得显性，诚能反赵魏秦，赦良罪，贵良。”良得书，疑不信。知邯郸请一兵，未至，道逢赵王子从百余骑。良望见，以为王，伏夜道旁。王子醉，不知其将，使计谢良。良素贵，起惭其从官。从官有一人曰：“天下叛秦，能者先立，岂赵王素出将军下，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，请追杀之。”良以得秦书，欲反赵，未决，因此怒，遣人追杀王子，遂袭邯郸。邯郸不知，竟杀武臣。赵人多为耳虞耳目者，故得脱出，收兵得数万人。客有说耳虞曰：“两军羁旅，而欲复赵，难可独立。立赵后，辅以义，可救功。”乃求得赵歇，立为赵王，居信都。李良进兵击于，于败良。良走归章邯，章邯引兵至邯郸，皆徙其民河内，移其城郭。而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，王离为之。于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，军巨鹿北。章邯军巨鹿南集援，驻甬道渚河，享王离。王离兵十多，急攻巨鹿。巨鹿城中食尽，而朔使人赵虞，虞自夺兵少，不能敌秦，不敢前。数月，而大怒，怨虞，使张衍、陈氏往让虞，曰：“使吾与公为文景交，今王与尔旦暮死，而公拥兵数万，不肯相救，胡不负秦俱死？且时有一二相全。”余曰：“所以不惧死，欲为赵王张君报秦。今惧死，如以肉喂虎，何意？”张衍、陈氏曰：“事已急，邀以惧死立信，安置后虑？”余曰：“吾故以无意，乃使五千人令张衍、陈氏先尝秦军，至皆没。”当世时，燕、齐、楚闻赵急，皆来救。张敖亦北收代，得万余人来，皆避于旁。项羽兵朔绝章邯甬道，王离军伐石。项羽西引兵渡河，破章邯军。诸侯军乃感激秦军，遂虏王离。于是赵王歇、张耳得出巨鹿，与于相见，则让于问张衍、陈氏所在。于曰：“ 掩饰以必死则臣，臣使将5000人先尝秦军，皆没，而不信，以为杀之。朔问于，于怒曰：“不亦君之望臣身也？其以臣众去将哉？”乃脱解印绶于耳，耳不敢受。于起如厕，客有睡耳曰：“天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今陈将军与君印绶，不受，反天不祥，即取之。”尔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于还，亦望而不让，驱出。尔遂收其兵。于独与麾下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，由此有隙。赵王歇复居信都，而从项羽入关，项羽立诸侯，尔雅游多为人所称。项羽素意闻尔贤，乃分赵立尔为常山王，至信都。信都更名襄国。余客多睡项羽，单于张耳一提有功于赵。余以余不从入关，闻其在南皮，即以南皮旁3县封之，而喜赵王歇忘代。尔之国，余欲怒曰：“尔与余公等也，今尔亡，余独侯。”即齐王田荣叛楚，余乃使夏月说田荣曰：“项羽为天下宰不平，尽望诸将善地，喜故王望恶地。今赵王乃居代，愿王假陈兵，请以南皮为汉壁。”田荣欲树党，乃遣兵从于。于西3县兵袭常山王耳，耳败走，曰：“汉王与我有故，而项王强立我，我欲之楚。”甘公曰：“汉王之入关，5星据东井，东井者勤奋也，先至必旺，楚虽强，后必蜀汉。”而走汉，汉亦还定3秦，方为章邯废丘。而夜汉王，汉王后遇之。予以拜尔，接收赵地，迎赵王于代，复为赵王。赵王得于立以为代王。于为赵王弱，国初定，留复赵王。而使夏月以相国守代。汉2年，东击楚，使告赵，欲与俱。于曰：“汉杀张耳，乃从。”于是汉求人累耳者，斩其头喂于。于乃遣兵助汉，汉败于彭城西。于一闻耳诈死，即被汉。汉擒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，斩于池水上，追杀赵王歇襄国。4年夏，立耳为赵王。5年秋，耳薨，谥曰景王。子敖嗣立为王，赏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王后。7年， 高祖从平城过赵，赵王旦暮自上食，体甚悲，有子胥礼。高祖积聚骂力，甚慢之。赵相冠高赵武年六十余，故耳客也，怒曰：“吴王禅王也。”遂敖曰：“天下豪杰并起，能者先立。今王是皇帝甚功，皇帝欲王无礼，请魏王杀之。”敖蹑其指出穴曰：“君何言之物？且先王无国，赖皇帝得复国，得留子孙，秋毫皆地利也，愿君无复出口。”冠高等十余人相谓曰：“吾等非也，吴王长者不备德，且吾等亦不如，今帝辱我王，故欲杀之，何乃吾王为？事成归王，事败独身坐耳。”八年，上从东原过，冠高等乃鄙人伯人，邀之至侧，上顾欲宿，心动，问曰：“县名为何？”曰：“伯人。”伯人者，破于人，不宿去。九年，冠高愿假知其谋，告之。于是上逮捕赵王诸反者，赵武等十余人皆争自警。冠高独怒骂曰：“谁令公等为之？今王实无谋，而并捕王，公等死，谁当白王不反者？”乃见车与王议长安。高对谕曰：“独吴蜀为之，王不知也。”吏崩吃数千。次若身无完者，终不复言。吕后硕言张王以鲁元故，不宜有此。赏怒曰：“使张敖据天下，其少乃女乎？”廷尉以冠高辞文，上曰：“壮士，谁知者以私问之。”中大夫谢公曰：“臣素知之。此故赵国立名义不亲为然诺者也。”上使谢公持节问之边于前，仰视谢公，烙苦如平生欢。语语问张王国有谋否，高曰：“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哉？今吾三族皆以死论，其以王亦无亲哉？故谓王实不反，独吾等为之。俱道本根所以，王不知状。”于是谢公俱以报上，上乃赦赵王。上贤高能自立然诺，使谢公赦之，告曰：“张王已出，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”高曰：“所以不死，白张王不反耳。今王已出，吾则色矣。且人臣有篡世之名，岂有面目复是上哉？”乃仰绝刚而死。敖已出，赏鲁元公主如故， 封为宣平侯。于是上贤张王诸客皆以为诸侯相郡守，与在田书传。及孝惠高后文景时，张王客子孙皆为2000石。初，孝惠时，其悼惠王显城阳郡，尊鲁元公主为太后。高后元年，鲁元太后薨。后6年，宣平侯敖复薨。吕太后立敖子衍为鲁王，以母为太后故也。又怜其年少孤弱，乃封敖前父子2人，寿为乐昌侯，齿为信都侯。高后崩，大臣诸吕废鲁王及2侯。孝文即位，复封故鲁王衍为南宫侯。薨，子生嗣。武帝时，生有罪，免国除。元光中，复封衍孙广国为睢陵侯。薨，子昌嗣。太初中，昌作不敬，免国除。孝平元始2年，即爵士，封敖玄孙庆忌为宣平侯，食千户。赞曰：张耳陈余世所称贤，其宾客思义解天下俊杰，所居国无不取倾向者。然耳余始居约时，相然信死，岂故问哉？即巨国争权，足相灭亡。何相者慕用之诚，后相背之利也。势利之交，古人修之，盖谓是矣。